决议呢蛮重要的，因为等于是最高法院帮同学整理说呢，这个民事诉讼法上如何判断原告或被告有无诉讼能力。好了，那么首先你先对一下条文的内容。诉讼能力其实在我国诉讼法上有明文的定义哦，这个规定在了民事诉讼法45条。那你看45条怎么讲的，一个人能独立的以法律行为负担权利义务者呢，他在诉讼法上就有诉讼能力，这是民事诉讼法上关于诉讼能力的基本定义。那各位看可以发现，本来民诉的立法者呢，把诉讼能力的概念呢，几乎跟民法上行为能力画上等号。所以你从他的法条用字遣词就知道，他说啊，民法上能独立以法律行为负义务，哎，什么叫做独立以法律行为负担义务啊？等于说你民法上只要有完全的行为能力，那我们诉讼法上就赋予你有诉讼能力。所以早期教科书都告诉你说，诉讼能力判断的标准跟民法上的权利能力画上等号。所以呢，你经常会背到一个口诀，民法上只要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诉讼法上就有诉讼能力。那如果民法上没有完全行为能力的话，诉讼法上就没有诉讼能力。这样一个口诀吼，在民国50-60年代很好用，可是你现在准备国家考试稍微辛苦一点，因为这个口诀的观念现在已经被修正了。你如果依照刚刚那句口诀的话，大概只能作答90%的题目，不能够周延的涵盖100%。因为现在我们关于诉讼能力有无的判断呢，是从最高法院64年这个决议做出来之后呢，我们在解释论上跟民法行为能力观念呢不尽相同了，只能说90%雷同哦，但是不是100%。所以现在的这个呢，诉讼能力怎么判断呢？同学就对照回书本的159页一下。来，159页呢，第四个大标题，通常诉讼的事件里面，一个人到底有没有诉讼能力，他的判断标准呢，如何呢来加以划分呢？那同学注意一下，我们现在所看到总则篇讲的呢，都是呢通常事件程序，讲白点啊，都是财产权有关的诉讼。你自己注记在159页上面，如果是身份事件，像婚姻亲子的诉讼的话，很抱歉，后面人事诉讼程序568条以下自己有特别规定，不适用你现在看到总则篇的规定。所以我们等一下要讲的内容，包括了最高法院的决议，全部都是以一般财产权的诉讼呢为探讨的一个内容。那如果涉及到身份诉讼，人事诉讼程序有特别规定，不在我们今天要讲解的范围之内。这是一开始呢请同学先厘清的一个基本前提。好，那马上切入重点，一般的财产权诉讼我们怎么判断原告或被告有没有诉讼能力呢？来，首先你直接写结论呢，在书本159页旁边，我们现在判断的标准就是民法上面有完全行为能力之人呢，诉讼法上就一定有诉讼能力。你先把这个口诀记起来，反正呢，民法上面只要你被评价为是完全行为能力人的话，诉讼法上财产权的诉讼你一概都有诉讼能力。好，在这个基本前提下，159页呢所列的这几点，各位看标题就好了，里面的文字说明呢你根本不用看，自己也转得过来。首先你看一下，本国的自然人如果是活着的自然人的话，成年人一定有诉讼能力。诶，为什么？因为成年人满20岁没有被监护宣告的成年人，民法上有完全行为能力啊，废话，诉讼法上当然有诉讼能力。第二种人，已结婚的未成年人，这一种人为什么在诉讼法也有诉讼能力？因为依照民法总则13条的规定，未成年人已结婚者，民法上取得完全行为能力。所以回到那个口诀，只要民法上有完全行为能力，诉讼法上就一定有诉讼能力。所以呢，前面刮胡一刮胡二，有诉讼能力的呢，第一种人成年人，第二种人已结婚的未成年人，这都是依照基本的概念之下推导出来的当然结论。好，接着你翻到160页，考试的重点从这边开始来看一下刮胡三。 限制行为能力人经法定代人允许独立营业者，来什么意思呢？考点就是要你结合民法跟民诉的观念。各位民总呢，这个条文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民法总则有一个很奇特的条文，85条怎么讲呢？一个限制行为能力人，譬如说只有18岁、15岁，什么叫限制行为能力人啊？民法上不是完全行为能力之人，所以本来理论上一个限制行为能力人15岁或18岁的某甲，理论上他应该没有诉讼能力，因为我们诉讼能力原始的定义就是你一定要在民法上有完全行为能力，你诉讼法才有诉讼能力。这里要特别跟同学强调，所有民诉教科书会灌输你一个观念，诉讼能力我们可没有什么限制诉讼能力这样的观念哦。民法上的行为能力分成完全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跟无行为能力，可是诉讼法上的诉讼能力只有有跟无的问题，我们逻辑上并不存在什么限制诉讼能力人这样的一个观念。因此呢，从这个角度切入，本来理论上你在民法只是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话，那你在诉讼法上应该要被评价为无诉讼能力之人才对。但有一个例外，就是你现在看到的民总85条，因为这个条很特殊，民法总则85条怎么讲呢？限制行为能力人啊，如果法定代理人允许他独立营业的话，那么特殊点就是你看85条条文最后怎么讲，关于营业事项有完全的行为能力。所以最高法院的决议很机械的文艺解释，怎么个机械的文艺解释法？既然民总实体法的条文说允许你营业，那么营业的事项民法上有完全行为能力的话，所以关于营业的诉讼，诉讼法上你也有诉讼能力。所以第一个考点呢，就是考你民法总则85条对应到诉讼法上的一个呢游戏规则。在诉讼法上就形成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只有关于营业的诉讼你有诉讼能力，而非关于营业的诉讼则又变回到无诉讼能力了。所以教科书上经常举一个例子，什么例子呢？18岁的某甲经过父母的允许呢开设机车行，他可能高职毕业之后呢没有继续念书，18岁呢就学了一技之长出来开个机车行了。好啊，他只有18岁，民法上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可是父母允许他独立营业开设机车行。那如果题目问你第一小题，18岁的某甲因为修缮机车呢跟客人发生纠纷，那么关于这个承揽修缮契约所生的诉讼有无诉讼能力？答案是有，因为他有民法85条适用。可是我第二小题问你，未成年的某甲呢受不了朋友的人情压力，借了朋友呢50万元，那跟朋友之间有一个返还借款诉讼。也很抱歉，如果是返还借款诉讼的话，这跟你机车行的营业无关，纯粹是你私人跟朋友间的借贷，那这一种诉讼没有民法总则85条的适用。所以回归一般的原则，变成了返还借款的诉讼里面某甲欠缺诉讼能力，所以必须要由他的父母亲法定代理人呢代理他从事诉讼行为，他不能自己个人的名义独立有效的从事各种的诉讼行为。这就是呢民法总则85条连接到诉讼法上诉讼能力的一个相关概念。好，这第一个考点看完之后，紧接着看第二个考点，刮胡四。刮胡四这个标题叫做呢欠缺诉讼能力之人，那么总共列了4种人，这四种人呢在民事诉讼上叫做没有诉讼能力之人。其中前面3个很简单，自己用基本逻辑推就好。阿拉伯数字1点到3点，胎儿、受监护宣告之人，还有未成年人未结婚，这3种人民法上叫欠缺完全行为能力，所以诉讼法上当然叫做无诉讼能力，毫无疑问。所以前面3点呢，没有人在考你，考试的重点在第4点，阿拉伯数字4的部分，请同学特别打2颗星号，这是民事诉讼法上的特殊的见解。 什么见解呢？又去结合民法总则的规定，来民总的75条，不晓你还记不记得？忘了的同学，麻烦你翻一下民总75条在讲什么呢？那我们今天会特别花时间在诉讼能力的章节多琢磨，跟同学做深入说明。理由很简单，除了它是传统国考的重点之外，再来就是呢，100年后的新制特别强调你要结合实体法跟程序法，而诉讼能力这个章节就是最典型的叫你结合民法跟民诉的理论。所以我们刚讲到现在，你发现会考的重点都是要你去拉民法总则的条文跟诉讼法理论之间的关系。好，那民总75条怎么讲呢？这条你看清楚哦，无行为能力人的意思表示无效，这个理所当然了。后半段虽非无行为能力人，但是你的意思表示是在无意识或精神错乱中所为者，一同念完了。来，同学听清楚，这个条文为什么爱考你呢？本来啊，理论上民总75条，请你回想一下，这个法条理论上只是针对意思表示的效力加以规定。这你看条文的文意解释就很清楚，这个条文其实不涉及行为能力有的判断。讲白点了，这个法条不是在教你说下列何种人有行为能力，下列何种人没有行为能力，不是。民法总则75条这个条文并不是在教导你行为能力有的判断，它只是一个什么呢？单纯意思表示效力的规定。所以75条前半段讲说无行为能力人的意思表示无效，后半段说你虽然有行为能力或虽非无行为能力，但是你的意思表示是在无意识或精神错乱中所为者，意思表示依旧无效。所以理论上它只是一个单纯的关于意思表示是否生效的规定，可是呢被民事诉讼法的实务见解跟学者拉过来大做文章，所以要请你特别背一下这个诉讼法的特殊见解。什么见解呢？诉讼法上的通说认为啊，我们把民法75条定性成为呢，你书上160页看到的经常性的心神丧失。所以民诉的学者自成一脉的体系怎么讲呢？他说民总75条的真实意思指的是一个人叫经常性的心神丧失，但是他没有被监护宣告，或者没有被旧法时代的禁制裁宣告。你明明事实上是一个嗅斗的人，你事实上已经是一个精神丧失的人了，但是不晓得为什么你没有被人家做禁制裁宣告、监护宣告。那这一种人，诉讼法学者怎么讲？你在民法上并没有被剥夺行为能力，因为你没有被人家监护宣告、禁制裁宣告，所以单纯从民法的理论来讲，你依然有完全的行为能力，依然没有被剥夺行为能力。可是呢，因为你经常性的处在心神丧失的状态，所以我民事诉讼法的见解认为这种人不适合打官司啊。事实上都疯疯癫癫的，虽然实体法上没有被监护宣告，但是我们开庭不欢迎这种呢事实上疯疯癫癫的人。所以你纵然没有经过监护宣告，但只要你是经常性的心神丧失、精神错乱的话，我们照旧修理你，在诉讼法上硬是把你解为你也欠缺诉讼能力，所以你的开庭呢必须由法定代理人呢来代理你开才可以。因此呢，第四种无诉讼能力之人呢，就形成你在书上160页所看到的民法总则75条的情形。那等一下带你看国家考试题目，提醒同学注意，75条你在写考卷的关键字就是呢，特别强调它叫做经常性的心神丧失。那么为什么强调这个观念呢？你书本往下看，160页最下面刮胡二，如果你只是短暂性、一时性的心神丧失的话，这个呢跟民法75条无关了，因为我们75条强调的是经常性。所以呢，诉讼法的学者怎么讲呢？如果你只是偶尔一两天嗅斗后， 短暂性的心神丧失的话，当然不会剥夺你的诉讼能力，顶多是呢依照民事诉讼法208条，以欠缺陈述能力为理由，开庭当日禁止你陈述，另定停期而已。什么意思呢？等一下会带你看考题了。他说某甲呢平常都很正常，只是偶发性的在开庭当天呢酗酒酩酊大醉，成为无意识能力之人，请问你诉讼法上发生何种效果？答案就是诉讼法上并没有剥夺他的诉讼能力，某甲我们评价依旧是有诉讼能力之人啊，只不过刚好他开庭那一天短暂秀逗，欠缺陈述能力，喝醉酒了，所以充其量法律效果只不过是依照208条的规定禁止他陈述，另定停期呢重新开庭，如此而已。这就是呢民事诉讼法208跟民法75条之间的关联性，请同学稍微的注意一下。那详细的文字说明对照161页编者案这边，刚刚讲的民诉208条短暂的秀逗，那一天喝醉酒欠缺陈述能力，我们诉讼法上给他一个专有名词叫欠缺辩论能力。那如果你是经常性的秀逗，没有被监护宣告的话，那直接评价为欠缺诉讼能力的。相关的概念文字的说明呢，同学有兴趣的话自己对照一下160页。好，这是阿拉伯数字4点民总75条。好，那最后来看的考点160页最下面这个问题，一样请你打2颗星号。延续着民法总则跟诉讼法之间理论的关系，所以国内的学者跟实务见解又往下来研究民法总则77条但书83条84条的情形，诉讼法上有无诉讼能力。哎，这在考什么呢？借这个机会一并复习一下民总的条文。各位啊，民总77条但书83、84条这几个条文在讲什么呢？这几个条文的共通特点就是法律行为强制有效的规定。各位，你答题的时候关键字记得点出来，写国家考试你注意一个重点啊，不用啰里啰嗦长篇大论，你只要把关键字核心概念点出来，分数就拿到了。那像我们书上161页最下面这个问题呢，它的考点就是民法总则有一些很特殊的法条，这些法条的特殊点就在它只是规定法律行为强制有效，并不是在赋予当事人完全的行为能力。凡是这种性质的条文，诉讼法上一概评价为这个人也没有诉讼能力。因为这个逻辑很好懂嘛，像你看77条但书，日常生活所必须存获法律上利益的行为，限制行为能力人所为的法律行为有效，本质上并不是赋予限制行为能力人完全的行为能力，只是例外的让这个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法律行为有效而已。同样的法条用语也是，哎，83条在讲什么？强制有效的法律行为。什么叫民总83条强制有效呢？限制行为能力人一个18岁的某甲用诈术使人误信有行为能力，此时法律效果只是该法律行为强制有效。法条的用语并不是说该限制行为能力人因此取得完全行为能力，没有。所以诉讼法的见解怎么讲？他说你看这些条文，这些条文的用语跟你刚刚看到的85条不一样。85条的用语是说营业范围内的事项例外的有行为能力，可是呢其他这些条文83、84条只是说该法律行为例外强制有效，所以法律行为强制有效不代表民法上面赋予他完全行为能力。啊，既然民法上没有完全行为能力，所以诉讼法上就推出依旧欠缺诉讼能力。因此呢，如果你看到题目说18岁的某甲呢，关于日常生活必须，譬如说买了一个文具啊、用品等等，日常生活必须所谓的买卖契约、购买文具用品的契约虽然有效， 但该买卖契约如果将来涉讼打官司的话，18岁的某甲依旧欠缺诉讼能力，这个买卖契约的官司依旧要有法定代理人代理他从事各种的诉讼行为才合法。这是观念上来讲的第一个问题点，关于诉讼能力有无的判断标准，我们简单的把158页到160页相关的文字说明呢，跟同学介绍到这边。好，那第一个阶段判断标准看完之后，马上带同学看一个典型的考题收尾。来，你看一下162页73年司法官。这个题目年代虽然很古老，但是各位将来呢踏进考场前呢，其实哦诉讼能力的考题很多，你根本不用多看。看这个73年司法官就好了，因为你会发现所有的考题都是从这个题目呢衍生出来的，包括我们书上163页98年司法事务官的考题，这几乎就是把73年这个题目照抄一遍。所以呢，这个年代虽然有点古老，但是很有鉴别度，供你复习之用。来，你看73年司法官在考什么呢？下列情形得否有效的为诉讼行为？哎，拜托同学哦，人家问你得否有效为诉讼行为，就是直接在问你这个当事人有没有诉讼能力了。你不要出题者，换句话说，你就看不懂他在问你什么了。好，那么下列这几个题目呢，当事人有没有诉讼能力，事附理由加以回答。第一小题，限制行为能力人，一个民法上18岁的某甲，得法代的允许同意处分某特定不动产或开设餐厅，有陷阱哦。第一小题问你两个问号，你把或这个字圈起来，他问你处分不动产跟开设餐厅这两个行为设有诉讼时呢有没有诉讼能力，答案你要分点分项怎么写呢？第一个行为就是处分特定不动产涉讼的时候没有诉讼能力，不得有效为诉讼行为，应由法定代理人代理为之。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问号考你民总84条的规定，刚刚才请你翻过民法总则84条说，法代允许限制行为能力人独立处分财产时，限制行为能力人只是对处分行为有处分能力，该处分行为有效，只是一个法律行为强制有效的规定，但并不是例外的赋予该限制行为能力人完全的行为能力，所以呢，他在民事诉讼法上依旧欠缺诉讼能力。相反的，第二个问号，如果是呢，允许你开设餐厅营业，关于餐厅营业事项涉讼，这就在考你刚刚的85条。例外的呢，民法上给你营业事项完全行为能力，所以诉讼法上关于营业事项涉讼，你例外的有诉讼能力，所以该限制行为能力人18岁的某甲，关于这个餐厅营业的诉讼呢，可以呢自为有效的诉讼行为，无由法定代理人代理为之。这就是第一小题的切割成两个问号，分别考你民总84条、85条跟民事诉讼法上诉讼能力有无的一个判断关联。好，那第二小题送分题了，已结婚的未成年人成为原告，提起一个给付买卖价金的诉讼，但是他老兄的婚姻有无效的事由。哎，为什么说送分题啊？婚姻有无效的事由，民法上的无效是自始当然绝对无效，既然是无效的婚姻的话，你在考卷上就写这一个未成年人不因为民总13条第3项取得完全行为能力，那你民法上没有完全行为能力，诉讼法上当然就欠缺诉讼能力，所以必须有法代代理你呢从事各种诉讼行为。好，最后看第三小题。来，第三小题呢，同学现在应该很容易知道他在问什么。经常处在精神丧失而未受监护宣告之人，或者一个呢短暂喝醉酒导致开庭辩论当天成为精神丧失之人。第三小题同学一定要背过最高法院决议那个特殊见解，你才知道的考点在考什么，也就是在考刚刚160页最下面花了5分钟跟你强调的重点。 我们诉讼法的理论把民总七十五条做特别解释，特别点在哪里，你就用这个题目印这一遍。他们说啊，民法总则七十五条专门指的就是经常性的心神丧失，但是你却在民法上没有被禁制产宣告、监护宣告，这种人呢，诉讼法的学者还是要捅你一刀，认为说你在民法实体法虽然没有被人家监护宣告、禁制产宣告，但我们诉讼法硬是把你解为你就是欠缺诉讼能力，不得有效地从事各种的诉讼行为。好，这是前半段。那后半段，酗酒导致言辞辩论短暂成为心神丧失，考的是刚刚民事诉讼法208条，欠缺陈述能力、辩论能力，法律效果充其量只不过是停期那一天开庭禁止你陈述而已，但是没有剥夺你的诉讼能力。那你把我们书上160页以下这些文字的说明观念稍微的点一下就可以了。好，以上我们就用73年司法官这个考题呢，把第一个重点呢，关于诉讼能力判断有无的游戏规则、民法总则上的观念跟诉讼法理论呢来加以结合。好，那判断标准看完之后呢，紧接着进入到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是各位呢将来踏进考场特别注意的地方，它也是典型的结合实体法跟程序法。各位会发现诉讼能力这个章节呢，最大的考点就是要你融会贯通实体跟程序的规范，而它又是98年所全新增定的制度，旧法时代没有，所以这个争点你找不到什么历届考古题啦，它是这1-2年内新法才刚修正的，单纯为了配合民法总则的修正，所以诉讼法上所做的一个呢新制度的设计。那各位都晓得97年的时候呢，民法呢总则篇增设了辅助宣告的制度。那很快复习一下什么叫辅助宣告呢，民法的立法者认为啊，人的精神状况有异常的前提下，异常的情形有轻重缓急之别，如果你是完全秀动、完全异常的人呢，我们才有剥夺你行为能力的必要。所以旧法时代叫禁制产宣告，新法叫监护宣告。监护宣告也好，禁制产宣告也好，都是在针对你的心神已经完全丧失之人呢，所以剥夺你的行为能力。可是相反的，立法者引进德国的理论认为，精神出问题的有可能只是呢严重性没有那么高，你的精神确实跟常人不一样，但没有严重到完全秀动。尤其是现代的社会，大家压力都大，所以可能都会有一点呢轻微的忧郁症、躁郁症，这种精神的疾病呢还没有严重到说你完全心神丧失不能处理自己事务，但你毕竟有病，精神情绪状况不是很好，所以针对这种人，我们特别设计一个折中方案，就是你在民法总则15条之一以下看到的辅助宣告的制度。所以依照民法总则15条之1、15条之2的规定，什么叫做辅助宣告啊？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有点秀动，又还没有完全秀动了。你的精神确实有问题，但是没有严重到呢完全心神丧失，要去剥夺你的什么行为能力。那针对这种人呢，我们就设计一个中间的方案，辅助宣告。所以辅助宣告的意义何在呢？你翻一下民法总则的规定，一个人受了辅助宣告之后啊，依照15条之1跟之2，很快的得到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现在民法的多数说认为，辅助宣告之人在民法上依旧是有完全行为能力，辅助宣告的效果并不是剥夺你的行为能力，所以在民法的评价上你依旧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只不过针对一些特殊的行为，也就是你看到的15条之2的特殊行为，这是立法政策上立法者评价为攸关个人权益重大的事项，只有在针对这种攸关你个人权益重大的特殊行为的时候，例外的改采效力未定，应得辅助人的一个同意。所以逻辑上就变成了， 在实体法的领域里面，你这个人还是有完全行为能力，99%的行为都可以独立为之有效，只有例外1/15条这所列这七种行为的时候呢，效力未定，要得到辅助人的同意，这个行为才会有效。这就是呢辅助宣告在民法上的一个效力。好，那各位都知道他要考什么呢？民法上你是这样子啊，请问你诉讼法上，我当然就考你受辅助宣告之人有没有诉讼能力。譬如说呢，题目告诉你了，某甲刚好就是民法总则受辅助宣告之人，那这个民总受辅助宣告之人跟人家打官司有一个诉讼行为的时候，请问你这一个某甲有没有诉讼能力，可不可以自己从事有效的诉讼行为，还是说要找代理人代理他为之呢？这就是民事诉讼法要研究的，受辅助宣告之人到底有没有所谓诉讼能力。那这个问题很讨厌，学者的期刊论文写了很多，现在已经有共识通说出来了，所以同学稍微记一下这个诉讼法理论的问题。这个争点考的内容如何呢？最主要就是民法跟诉讼法规范的不协调，不协调地方在哪里呢？来，你先翻一下你的民法总则15条之2，看一个呢很怪的条文，叫第1项第3款。这个条文制造一大堆的问题，为什么呢？15条之2第1项第3款怎么讲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受辅助宣告之人，当你在做诉讼行为的时候，应得辅助人的一个同意。所以文义解释上，你要打官司做诉讼行为的时候，不能够自己独立有效为之，因为民总说你还要得到辅助人的一个同意。坏就坏在啊，这个条文这样规定，所以诉讼法上大家就在争执说，这个受辅助宣告之人到底有没有诉讼能力？为什么会争啊？你想也知道，对照一下书本来，请你看一下的166页。我们书上166页下面有一个万年考古题，受辅助宣告这个某甲有无诉讼能力？想也知道有肯定说跟否定说，这两说怎么来的呢？你不用看文字，你自己都推得出结论。肯定说，先来看否定说好了。否定说是少数说，少数说理论很简单，就是依照15条之2第1项第3款的文义解释，因为第三款说你不可以自己有效的做诉讼行为，你做诉讼行为一定要得到辅助人同意，所以呢依照法条文义解释，代表立法者限制你独立有效为诉讼行为，你的诉讼行为一定要得到呢所谓辅助人同意。所以像崇宗老师他们才否定说，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从民法的15条之2切入。所以同学很好记，将来如果考这个争点甲说乙说呢，各位只要知道呢他们的缘起在哪里就好。可是相反的，像三人合著实务的见解呢，他们采的是肯定说。肯定说的理由何在？来，你直接注记结论在旁边。肯定说就是从呢辅助宣告之人民法上仍为完全行为能力人这样的观点切入，所以这两说严格来讲都有道理了，看你从哪一个角度切入。肯定说的主要理由怎么讲呢？回到我们刚刚说的，民法上的通说认为，受辅助宣告之人的法律地位依旧评价为完全行为能力，所以你本身还是完全行为能力之人，只是例外的针对一些行为应得辅助人同意，但这毕竟只是例外，并不影响你在民法上被评价为仍具有完全行为能力这样的地位啊。所以既然你在民法上有完全行为能力，所以诉讼法上当然应该要有诉讼能力，这就是肯定说最主要的理由。好，那各位发现肯否两说都有道理，但也都有呢无法解决的盲点。为什么呢？肯定说的最大盲点就是你无法解释15条之2第1项的第3款， 否定说的盲点反过来，否定说也无法去解释，那为什么一个在民法上有完全行为能力之人，偏偏你诉讼法上欠缺诉讼能力？所以你只能说两说各有所据，但也各有它理论上无法克服的盲点。所以吵了半天之后呢，结果呢，民事诉讼法同学就翻回来。民事诉讼法呢，现在呢自己呢居然透过条文的一个修订，增订了一个条文叫45条之一，这个法条呢改采所谓的区分说。所以各位，你现在在你书本的167页空白地方，肯定说跟否定说最下面你加一个见解。现在呢大家争议了半天呢，反而目前比较主流的看法，我们采的叫区分说。很怪，不是全然的肯定，也不是全然的否定，因为这两说各有它理论无法克服的盲点。所以现在呢讨论了2-3年之后，学界终于形成共识，区分说。什么叫区分说呢？配合98年所增订的45条之一，各位你看一下民事诉讼法45条之一。来，为了呢处理这个呢烫手山芋呢，所以呢民事诉讼法呢98年呢增订了45条之一，但是严格来说，各位有看文章的话，45条之一是一个呢被人家骂了半天的呢很有争议的条文啊。但是我那个争议的过程我们就不讲了，反正呢骂归骂，没有改之前还是有效的条文，所以你就是老老实实依照这个有效的条文呢来下结论。那因为45条之一增订，所以国内学者相关的论述也配合着稍微修正一下。虽然大家心里都不满意，都写文章呢在吐槽啊，但是反正老话一句，骂归骂，没有改之前呢，除非修法，否则你再怎么骂，还是依照现行有效条文呢宣示的一个立场。那现行有效的法条宣示出来的结论，什么叫区分说啊？辅助宣告人有没有诉讼能力，能不能有效的为诉讼行为，我们现在最新的见解叫不一定。什么叫不一定啊？看清楚题目，分成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就是，如果你看到考题受辅助宣告之人为原告或上诉人时，什么意思呢？记白话文啊，45条之一的立法理由采取一个很怪的区分标准。什么样怪的标准呢？看你是攻击的那一方还是防守的那一方。哎，这是辅助你记忆，但是你写考卷不要写什么攻击跟防守哦。这是我们讲解方便呢。 跟你做的白话文说明，什么叫做你是攻击的一方，就是呢你是主动挑衅的那一方，譬如说你是原告告人家那个人，或者你是上诉人声明不服争执之人啊。这时候如果你是站在攻击的那一方的话，那么游戏规则就是基本上来讲呢，你是呢诉讼行为不能独立有效为之，所以你是回归到民法总则。回归到民总十五条之二第一项第三款，诉讼行为你就不得呢独立有效为之，应得辅助人的一个同意。所以各位你搭配看一下民事诉讼法四十五条之一，四十五条之一第一项就说，辅助人如果同意受辅助宣告之人为诉讼行为的话，应以文书证之。因此很简单的结论，如果你是攻击的那一方的话，我们现在的见解认为完全回归民总的规定，你的这各种诉讼行为都要得到辅助人的同意。那在这个前提下，民诉的四十五条之一的第一项第三项，充其量只不过叫同意权行使的一个刑事文书的规范。像四十五条之一说，同意行为应以文书证之，要事行为。第三项说呢，如果是舍弃认诺撤回和解，还要在书面上注记特别同意。所以这时候四十五条之一第一项的第三项，充其量不过是辅助人同意权行使的一个特别规定，规定说你行使同意权要以文书证之了。因此第一种情形，如果你站在攻击这一方，结论就是有民总十五条之二第一项第三款的适用。这个时候呢，你不能够自己独立有效为诉讼行为，一定要辅助人同意。可是相反的，怪的地方在这边，什么叫区分说啊？如果今天是第二种情形，叫什么呢？受辅助宣告之人是防守的那一方，当你成为被告，或者你被人家提起上诉，被上诉人时呢，被告也好，被上诉也好，白话文的观念就是你不是主动挑衅的那一方，你是偏向防守的那一方。当你是防守那一方的时候，请你看一下四十五条之一第二项这个条，你特别打个星号，最有特色也最怪的一个规定。四十五条之一第二项怎么讲？受辅助宣告之人就他造的起诉或上诉。什么叫就他造的起诉或上诉？就黑板上的翻译了，你是被动的那一方，被人家起诉被人家上诉的那一方。如果你是被动的那一方，就他造的起诉或上诉为诉讼行为时，居然无需经由辅助人同意。所以呢，学者的文章都说，这个第二项呢，法律的概念就是反而排除了民总的适用。排除哪一个条文呢？十五条之二第一项的一个第三款，本来民法总则是说，受辅助宣告之人各种的诉讼行为呢，都要得辅助人同意。但是诉讼法四十五条之一第二项却说，如果你今天是防守的那一方，是被人家告、被人家上诉的那一方时呢，你的各种诉讼行为无需得到辅助人的同意，实质上等同排除民法总则相关规范的适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自己就可以独立有效的为各种诉讼行为，完全不用得到辅助人的同意。但只有一个例外，防守那一方依旧要受到第三项文义解释的规范，因为四十五条之一第三项并没有区分你是攻击方还是防守方，所以解释论上第三项一体适用。所以呢，体系上构成例外。第三项怎么讲？受辅助宣告之人，不管是攻击方还是防守方，只要你为舍弃认诺、撤回和解这四种行为，都要得到辅助人你书面特别同意。那整个概念法学解释上，我们认为第三项并没有呢 刻意的去排除第二项等等的适用，所以它应该是一个一体适用的规范，不管你是攻击方、防守方，特别针对舍弃、认诺、撤回、和解这四种评价上认为攸关你权益特别重大的诉讼行为，还是得得到辅助人的一个同意。所以现在整个游戏规则同学就注记在167页空白的地方。我们166页所列的是传统的肯定说、否定说，但是在99年之后呢，现在最新的学者期刊论文呢形成的共识就是，你如果考虑45条之一的立法理由之后呢，这一个呢我们现在都改采区分说，不再是绝对的全面肯定或全面的否定，而是区别你是攻击方、防守方呢来去评价你的诉讼行为得否独立有效为之。好，这是黑板上我们讲到的第二个重点，辅助宣告人呢诉讼能力有无的一个规范。好，那第二个重点看完之后，最后来看第三个段落。整个诉讼能力章节最后的一个争点呢，欠缺诉讼能力的法律效果，那这就简单很多了。欠缺诉讼能力的法律效果呢，同学书上呢文字说明是在168页以下。啊，一样啦，这几页的阿里阿扎的内容，如果你回家有空的话呢，为了呢充实你的实力起见，你倒可以慢慢的看哦，稍微累积一下你的法学素养。但如果没有时间的话，课堂上听听，把重点的了解一下就好呢。欠缺的效果不外乎分成两种情形，第一种是什么？有可能还没有裁判前就发现，这个叫常态了。什么叫还没有裁判前就发现呢？一审法院收到这个案子还没有要进入审理之前，他就发现你老兄欠缺诉讼能力，这时候怎么办呢？这种情形呢书上没有多写，因为根本不用写，理所当然你自己应该会推。怎么推啊？没有裁判前发现欠缺诉讼能力啊，当然就是先命他补证。补证什么东西呢？补证法办。如果逾期不补证，直接就程序不合法驳回，理所当然的道理，回归一般程序合法要件的基本原则。所以书上呢没有特别用文字跟同学做介绍，因为所有程序合法要件都一样，你就回到最原始的体系。哎，我们现在在讲的诉讼能力体系上叫什么？程序合法要件之一嘛，是249条所列的7种程序合法要件之一。所以在先程序后实体的前提下，发现你的程序要件欠缺，欠缺诉讼能力，当然先命你补证，看这个洞能不能补起来。按一个基本常识啊，诉讼能力欠缺的补证方式，依照249条第一项第四款的文例解释，就是命你补证法定代理人。因为立法者说呢，欠缺诉讼能力代表我们评价上认为你不适合亲自有效的实施诉讼行为，你本人不适合亲自有效的从事诉讼行为，找一个人来帮你从事，找谁呢？249条第一项第四款的文意解释就是应由法定代人代理你为诉讼行为。所以请你把你爸爸妈妈或者监护人法代的资料补过来，我们就通知法代代理你来进行诉讼。所以就是通知你补证法代，除非你很皮啊，问你爸爸妈妈是谁或者你的监护人是谁叫你补证，你都不补证不理法院的话，程序不合法，直接裁定驳回。这是还没有裁判前呢非常简单的一个基本观念啊。会考的比较多的是第二种， 第二种就是你不小心误为本案胜败的裁判，那这个文字的说明呢，就在各位的书上的172页以下，考的是呢留日派学者邱连公老师、骆永嘉老师的特殊见解。在讲到这个特殊见解之前呢，同学先了解一下，这个其实严格来说啊，第二个情形应该是留到下个礼拜才会讲到，因为下礼拜我们会讲到一个东西叫诉权理论。可是有时候呢，有些章节很讨厌，它诉讼法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哦。这个问题点上面在这个阶段就提早出现了，所以我们还是简单跟你描述一下，详细的内容后面讲到诉权理论会跟你做介绍，今天你先简单听就好了。来，第二个阶段的考点，172页到173页，我们书上的所列的这一些呢，留日派邱老师、骆老师的特殊见解在讲什么呢？首先同学的观念，违反先程序后实体原则，误为本案判决者。什么叫误为本案判决啊？本来你欠缺程序合法教件，应该是要以程序不合法驳回，因为先程序后实体的原则本来就是强调一个过滤筛选的机制，要淘汰筛选掉一些无益的诉讼，不要浪费司法资源进入实体审理。所以理论上来讲，程序合法要件欠缺又不补正的案件，应该根本就不能进入实体胜败审理，应该早就要程序不合法驳回。但难免有漏网之鱼，有的时候法院一时迷糊，迷糊的情形呢，譬如说没有发现你欠缺诉讼能力，误为本案判决，也有可能是发生在我们之前讲的所有程序合法要件都可能有这种的错误存在。譬如说题目也可以考你，误没有审判权的事件而为判决，或者误欠缺当事人能力的事件为判决，人明明就死了，欠缺当事人能力，违反40条第1项，但法院一时不查，还做一个胜败的审理跟裁判。所以呢，程序合法要件欠缺没有驳回，误为本案胜败判决的情况，理论上是有可能发生的。那只要发生这种情形，同学先记着，诉讼法的基本理论就是你违反先程序后实体，没有驳回，误为本案判决者，这个本案判决我们学理上称为无效判决。详细内容后面会讲到。无效判决的概念呢，最典型的呢，大法官解释135号，你今天先简单的听第一遍，反正只要你是违反先程序后实体原则，譬如说什么误对无审判权的事件为本案判决，误对欠缺当事人能力的事件为本案判决，反正你只要是违反了先程序后实体，没有把它驳回，反而误打误撞下一个实体胜败的判决的话，这一种的瑕疵一概称为无效判决。那无效判决呢，分别要依上诉或再审救济，这就是诉讼法的理论里面所提到的违反先程序后实体原则呢，这个我们评价为叫诉讼程序的重大瑕疵。既然是重大瑕疵，所以构成无效判决，法律上当事人可以分别寻上诉再审的管道救济，要求废弃掉这个无效判决。好，唯一的例外就在这边，所有程序合法要件的违反呢，都是无效判决，但只有一个例外，就是欠缺诉讼能力。我国的学者特别把诉讼能力这个程序合法要件独立出来做一个特别处理，为什么呢？理由同学回到书上，这个实务上没有明确表示过意见，所以会考这个点的大概清一色都是学界了，学界钻理论钻得比较细，这个理论倒也不无几分道理。他们怎么讲呢？同学回到你书本的167页以下到168页，来，整个呢邱老师他们理论的缘起就是啊，我们是从制度的立法功能切入。什么叫制度的立法功能切入啊？邱老师他们说呢， 把整个诉讼法的立法理由翻出来看，然后呢，我们就翻到了为什么民诉里面要有诉讼能力的规定。哦，原来立法者在起草法典的时候，立法理由就说了，诉讼能力制度是为了保护无诉讼能力之人。你书上167页写的，避免他因为意识能力的欠缺或思虑浅薄，导致诉讼上受有不利益。各位，你一定要懂这句话什么意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说呢，为什么我们说欠缺诉讼能力的人，禁止你自己为诉讼行为，一定要找一个法代代理你来做呢？理由很简单，因为立法者评价说，你可能是因为呢思虑不周或年纪过轻。一个思虑不周、年纪过轻之人，才有可能被评价为无诉讼能力。哎，这个很好懂啊，因为你刚刚念的第一个阶段，诉讼能力的判断标准，请问同学，哪些人会被归类为无诉讼能力？第一个，民法上欠缺行为能力之人。啊，什么人会在民法上欠缺行为能力啊？要么就是年纪太小未成年，要么就是你脑袋有洞秀逗了，变成了所谓监护宣告。这些人统一的特点都是思虑未周、智识有问题。既然如此的话，诉讼法理论就说，你会搞得民法上没有行为能力，然后弄到诉讼法上欠缺诉讼能力，通常一定是你的年轻事浅，不然就是知识呢精神状况有问题。这种人呢，如果让你亲自打官司、亲自为诉讼行为，反而容易侵害你的利益。很好懂，一个3岁的小孩，你叫他去写状子，自己去起诉、上诉、诉之变更追加，想也知道不可能。所以我们才特别在制度上设计，哦，这种人呢，你在诉讼法上不能有效为诉讼行为，要由大人呢法定代人代理你为之。所以整个诉讼能力制度原始的立法理由强调的是，保护这种思虑未周、智识浅薄之人呢，避免他们亲自从事诉讼行为，反而容易萌生不利益。所以找一个年纪大一点的、思虑比较周延的法代代理他进行诉讼。既然如此，邱老师他们画风一转，来，你看到173页，怎么画风一转呢？邱老师就说啊，如果依照传统通说，欠缺诉讼能力不为本案判决，如果一概解为无效判决，反而抵触立法理由。为什么呢？因为立法理由说呢，诉讼能力是特别为了保护欠缺诉讼能力之人所设的制度。那今天你要想，有可能这一个欠缺之人歪打正着，自己乱打官司居然打赢了，那这种情况你把它解为无效判决，让对方一上诉再审废弃，不就反而侵害了无诉讼能力之人的权益？所以留日派的老师采的就是区分，说区分什么情形呢？就是你173页看到的，如果歪打正着无诉讼能力之人居然胜诉的话，那欠缺诉讼能力的瑕疵就立刻排除掉，假装它不存在，没有这个瑕疵，评价为有效判决，对方不可以欠缺诉讼能力为理由上诉再审。相反的，如果是第二种情形，歪打没有正着后，欠缺诉讼能力之人还真的因此败诉，这时候为了保护他的利益起见，应该准许他的法定代人呢主张这是个无效判决，上诉再审加以救济。这就是各位在173页所看到的不为本案胜败的审判，而没有加以不合法驳回的情况下，这个呢本案胜败的判决呢效力如何，如何救济，我们的学者采的是区分说的一个见解。简单的把所有问题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呢，就为同学介绍到这边。好，那以上整个诉讼能力制度3个主要的考点呢，我们就为同学介绍到这里。那最后呢，还有一个呢比较琐碎的小考点，各位往后翻看一下176页，这个不是很重要，70年律师考过，不过既然出现过，我们花个5分钟很快把这个小争点呢提醒同学留意一下。 来什么样的小考点呢？跟你介绍民事诉讼法51条的规定，就是你在书上的174页以下这个专题所看到的，在175页第三点特别代理的制度，很简单啊，点一下你就了解了。翻一下你的小六法，看一下51条，什么叫特别代理人呢？51条第一项怎么讲？对于一个没有诉讼能力之人，如果他要做诉讼行为的话，因其无法定代理人或法代不能行使代理权者呢，得申请法院的审判长帮他选特别代理人。哎，为什么说这个条文有够简单呢？他在规定什么？无诉讼能力之人，本来依照规定，依照249条第一项第四款的规定，你要请他的法定代理人来代理他诉讼。可是同学脑袋转一下，我们在实务上偶尔会发生一个小问题，什么问题呢？有些欠缺诉讼能力之人，法律上可能找不到法代。什么情形呢？最典型的就是未成年人是孤儿。哎，你看到一个题目，15岁的某甲，一看就知道未成年人，诉讼法上欠缺诉讼能力。好了，他要打官司，法官说命你7天内补正你爸爸妈妈法定代理人资料，我们要有法定代理人代理你进行诉讼。啊，这个孤儿双手一摊，报告法官，不是我不愿意补证，是我真的自小父母双亡后，我也不晓得我爸爸妈妈是谁，你要我补我也补不出来啊。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一定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51条特别代理人制度就是因应而生，所以51条的背景就是呢，特别针对那些找不到法代的无诉讼能力之人，我们只好申请法院呢，凑合着审判长职权帮他指定一个特别代理人呢，代理他进行这件诉讼，就这么简单。可是你看一下国考怎么考的，来176页，有的时候明明是非常简单的题目，但是可能因为你太陌生了，脑袋转不过来，你抓不到它的考点在哪里。各位法科考试吼，有的时候其实呢，与其说在考你的实力吼，不如说在考你抓争点的功夫。很多时候你题目不会写，是因为你看不懂这个题目在问你什么。如果你懂争点的话，保证你噼啪可以写个1-2页吼。所以有时候抓争点的功夫也很重要，这要靠你的多累积多做题目。课堂上能教你的只是呢法律概念法律内容，但是呢如果是所谓答题技巧抓争点的功夫，这必须靠各位自己多看题目，从经验中去累积才有办法得到。像最典型你看一下70年律师高考这个题目，题目明明非常简单，但很多同学根本看不懂他在考什么。来，这个题目怎么讲？某甲40几岁，被人家推倒脑溢血，变成植物人无意识之人，日久未愈，甲的老爸就想要代替甲呢，向推倒他的人主张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问你法院如何裁判？这一题就占了15分，不要怀疑，它的争点非常简单。各位，你把文字遮起来，你看你自己抓得到抓不到。其实出题者的文字已经给你暗示，暗示什么呢？刚刚才讲过的，请你现学现卖。1个小时前才刚讲过的什么东西呢？民法总则75条，为什么呢？题目看清楚，怎么人家给你暗示呢？甲40几岁，代表成年。题目再往下看，脑溢血变成无意识之人，日久未愈。日久未愈圈起来，出题者给你暗示，它叫做经常性的处在心神丧失。但是从头到尾，题目都没有说某甲被人家监护宣告、禁止产宣告，没有。所以这个题目的某甲叫标准的。民法上面没有被监护宣告、禁止产宣告，但是事实上经常处在精神丧失的情况，构成民法总则75条，所以民事诉讼法上就评价为呢欠缺诉讼能力之人。 好，你第一段写到这边，接着第二段的重点在哪里？啊，他叫做无诉讼能力之人，可是你仔细看，问题出来了，什么问题呢？这个家伙没有法贷，为什么某甲会处在一个无法贷的情形呢？很简单，因为他已成年，40岁，所以呢，他不是未成年人，没有民法亲属篇的一个法定代人，那他又没有受到民法总则的禁制产跟监护宣告，所以呢，法律也不会找一个监护人给他，所以这个40岁的甲超级尴尬，他就成为法律上的孤儿，明明是无诉讼能力、无意识之人，但民法上却找不到法代或者是监护人，形成这样的现象，那不就刚好凑合凑合着，就是在考你51条。这时候民诉51条就派上用场了。那么针对这种呢，诉讼法上无诉讼能力，但是在民法上找不到法定代人的人呢，我们只好申请审判长给他选任特别代人呢，来代理他进行诉讼。所以呢，法院应如何裁判？法院应该要呢选任特别代理人呢，代理甲来进行诉讼，因为甲已经变成植物人了，无意识了，不可能亲自从事诉讼行为，一定是由代理人来代理他诉讼啊，偏偏他又没有法办，所以只好选一个特别代理人给他，这就是51条呢转身成为具体的实例题呢典型的一个考法，同学只要真点抓得到，其实非常好写，怕是怕你根本看不懂他在问你什么。那我们简单用这个题目呢，把这个呢整个诉讼能力章节相关的考点全部介绍到这边。好，那第四款呢看完之后呢，最后请同学注意一下，你回家如果自己有看诉讼能力章节的话呢，这个177页以下这一些的题目哦，像什么87年中正法也69年司法官，那你自己注记一下，因为这些年代的考题都是旧法时代97年以前的考题啊，凡是97年以前的考题有什么特色呢？那时候民总还没有修正，所以他们都还是用禁制产宣告的名词啊，你自己注记一下，97年民总修正之后，受总的人呢已经改成监护宣告了，但是因为这两个题目呢它都是旧法时代题目，所以我们书本还是忠于原位后，把它的旧法时代背景用禁制产的用语来加以描述啊，只请你自己注记一下，如果是新法97年之后的话，禁制产宣告已经改称为监护宣告，你自己在用字遣词上稍微的口注一下。好，那么这是整个第八节呢关于诉讼能力单元相关的内容，我们就为同学介绍到这边。接着你看一下180页以下，整个体系呢回到了第五款的情形，先程序后实体，前面4个程序合法要件看完了，现在剩下第5个程序合法要件，诉讼代理的规定。那诉讼代理权投影回来，刚好是呢各位呢书上180页以下第9节呢诉讼代理的一个章节。 们一样简单的呢是用树状图呢，各位将来呢准备考试比较快来复习了。第九节诉讼代理人呢三个呢主要的考点，第一个是代理权的范围，第二个是呢所谓代理人行为的不一致，再来第三个则是所谓代理权消灭的效果，考的是一整组的条文，结合后面诉讼程序停止的单元，结合173跟174。那这三个考点呢，其实国家考试最常出现的是在第三个部分，但是我们今天讲不到，反而是最常考最重要的，今天课堂上没有办法讲，理由呢很简单，因为它结合后面173、174诉讼程序停止的规定，这个留到等到呢讲到诉讼程序停止章节的时候再一并的说明了。所以这三个考点今天我们只先讲比较简单的前面两个考点所在。好，哪两个考点呢？首先请你先看一下基本定义180页。什么叫诉讼代理权、诉讼代理人呢？同学应该不陌生，各位参加国家考试，如果你立志要当律师的话，律师就是最典型的专门帮人家打官司、代理人家进行诉讼的诉讼代理人。那么这也是在座的一半以上的同学，大概呢，如果你立志要当律师的话呢，你就是从事这所谓诉讼代理的工作。所以看一下基本的定义，诉讼代理人指的是啊，依照当事人、法代或参加人的授权呢，直接代理这些人呢参与诉讼、从事诉讼行为之人，那么民事诉讼法上称为诉讼代理人，一点都不难懂吧？拿人钱财呢与人消灾后，人家花钱委任你呢代理他打官司，那么你以专业专家的角色呢代理当事人出庭呢去进行诉讼，这就是所谓诉讼代理的制度。好，那你注记在180页旁边，诉讼代理制度是世界各国呢普遍承认的一个基本的立法架构。什么架构呢？各位应该不陌生了，民事案件我们不采本人亲自进行诉讼的一个立法，这跟刑案不一样。如果你是刑事诉讼的被告，你一定要来开庭亲自应讯。所以各位念过刑诉都知道，你在刑事案件里面呢，被告无正当理由不来开庭的话，两传不到就拘提了，拘提不到就通气了哦。所以刑事诉讼里面，如果你是被告的身份、犯罪嫌疑人的身份的话，我们是强制你要本人亲自应讯，你不可以呢一摆烂说呢我没时间了，我请一个律师帮我开庭就好。被告是不可以这样的，除非你是告诉人，你才可以请告诉代理人代理出庭。如果你是被告的话，你请了律师，请了辩护人呢，你还是得本人亲自来开庭，这是刑事诉讼的规定。但民事诉讼不一样，民事诉讼呢，世界各国立法例几乎都一样，我们不采所谓强制本人到场、本人亲自诉讼主义。所以民事诉讼，不管你是原告或被告也好，只要你有钱可以请律师、请代理人的话，都可以由诉讼代理人呢全程代理来开庭。你本人呢如果有事情要上班的话，你去忙你的，本人可以从头到尾呢都不用亲自出庭应讯，这是民事诉讼法上的基本游戏规则。那既然如此的话，立法者就特别针对这种代理的制度呢明文加以规范。所以你看一下呢249条第一项第五款怎么讲的，第五款就是特别针对我们刚刚讲的立法精神，针对诉讼代理人的制度呢明确规范。所以249条第一项第五款说啊，你找律师来帮你开庭，本人不亲自开庭的话，由诉讼代理人起诉者而其代理权有欠缺，这个构成程序不合法，应予驳回。白话文的翻译非常好懂，什么意思呢？你本人不来开庭，你找别人来帮你开，那一个别人一定要经过你合法授权、合法委任、合法授予代理权的人，才有资格来代理你开庭。所以等一下有看到我们实务上一定要你提委任状。 一个要事的书面契约，你请律师或者请别人帮你开庭，要出具委任状，证明你本人确实亲自授权委任这个人呢来代理你开庭。所以呢，249条第一项第五款强调的重点就是，如果你提不出委任的证明，提不出合法代理的文件或证明的话，那我们就直接把你的诉讼程序不合法驳回。因此现在实务的运作上，今天的原告明明是某甲，原告明明是某甲的前提下，开庭当天如果某甲没有来的话呢，那法官会问说，某甲本人为什么没有来啊？你是他的什么人呢？譬如说实际到场的是 A， 那 A 如果主张说我是某甲的律师代人的话，那么法院会要你补委任状，证明某甲授权给你合法委任给你的证明，提得出来就 OK， 提不出来先命你补证，补不出那个委任状，直接就程序不合法，把你这个诉讼裁定驳回了。所以诉讼代理权的有无呢，我们也列入呢第五个程序合法要件之一。这是呢简单的先请你针对249条第一项第五款的最基本的一个了解。好了，那么这个前提了解之后呢，那我们就来细部看，找一个律师，找一个诉讼代理人呢，法律上有哪些的重点，法条有哪些的特别规范。来，回到180页，诉讼代理的章节法条内容都比较琐碎，所以说呢，你先看一下180页第二个大标题，诉代的资格，这个92年大修过一次，68条第一项。不过呢，修正内容很好懂，同学看就知道，新法改采呢以律师为原则，旧法时代委任诉代呢不需要有律师资格，所以呢民间的诉讼就产生很多的乱象，有些还有所谓的包揽诉讼哦，像有一些比较乡下的地方，老百姓打官司都还习惯找代书帮忙出庭。那旧法时代呢，你只要呢委任代书，因为法律并没有规定代人资格一定要律师嘛，所以只要你呢稍微懂一点法律呢，都可以成为代理人呢代理来出庭。啊，后来律师工会去抗议说哦，抢了我们的饭碗哦，为什么可以请代书请谁谁谁来开庭哦？这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计。那闹久了之后呢，立法者还真的就改哦，所以现在修正之后，68条第一项呢变成有点保护主义的色彩。所以第一项说啊，诉代应委任律师为之，改采呢原则上应委任具有律师资格之人，只有例外的情况下，经审办长特别许可者呢可以委任非律师为诉讼代理人。这个代书哦，现在实务是越抓越紧啊，地方法院还好哦，各位将来呢也许在座很多人呢，你现在在从事法务的工作，可能呢大部分法律系同学毕业之后呢，如果有一些经济上的压力，或者你想要先历练历练的话，很多人都到事务所去当法务，那你的老板可能就直接叫你去开庭哦。那地方法院还好啦，年轻的法官检察官哦，官威比较没有这么大哦，一看你没有律师资格呢，通常只要你补法律系的毕业证书呢，你有补毕业证书的话，他们都会照代书呢特别允许你当诉代。但是到高院就不一定哦，高院的这个法官的官威都很大哦，如果发现不是律师成为代理人的话，很多都会酸你哦，说啊你有时间来开庭，为什么没有时间去考试哦？各位呢，你听到这样酸一句哦，你当场愣在那边哦，很想要揍他哦，可是为了当事人利益呢，还是忍耐在那边陪笑哦。所以这个呢，68条第一项的代书呢，在实务的运作上，地方法院的这些年轻司法官比较仁慈啊，到了高院之后呢，很多的庭，很多法官哦，根本很不屑非律师的代言哦，会极尽本事来酸你哦。年轻一点的就问你说，你有时间来开庭，为什么没有时间去考试？年纪大一点的酸你更厉害，说，那、啊、你怎么到现在还没有考上哦？等等之类的哦，各位要忍耐哦。有时候呢，这些人的羞辱你呢，反而激励你呢好好的考试哦。这是呢68条第一项修正之后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形。好，那么呢这个呢资格看完之后呢，再来回到第三个大标题，诉讼代理权的授予。刚刚说过了，你要证明人家委任给你，怎么证明呢？第一个，授权方式的要事性为 原则，要提出委任书、委任状到法院。那我现在都有制式化的立稿呢，你把委任状填一填，就算已经完成授权的动作。第二个原则比较重要，请你打两个星号，省级代理原则，就是黑板上的第一个重点，代理权实的范围。好，什么叫做省级代理原则呢？各位看一下内涵提到的这些实务见解，委任速贷应于每一个省级为之。所以说呢，诉讼代理人的资格呢，在该省级终了后就消灭，因此提起上诉或者是发回更审等等，都必须要另行委任才能代理。这是实务相关的见解，什么意思呢？这是图利律师的一个呢见解啦。你要请律师呢，你要分好几个省级去请律师。我们现在是按省级来收费，譬如说你地方法院找我当律师诉代，地院判下来之后不管胜败，你案件要上诉到高院，换一个省级的时候呢，你就要重新委任，重填委任状，这个律师才能继续代理人资格代理你诉讼。啊，当然重新委任就是图利我们，哦，伸手跟你多收一次钱哦。所以省级代理的前提之下呢，律师要在每一个省级独立付费，独立做委任的一个动作。这是呢司法院跟最高法院判例相关的见解。那各位稍微改一下，第二个见解呢，院字1522号解释第四点，这是1532号，不是1522号，这实务见解的字号打错了，同学稍微的改一下。那第一个见解呢，除了司法院的这是28年院字1842号解释之外，68年台上字1574号判例呢，也重复了宣示省级代理的基本原则。这些都是呢最高法院的判例跟司法院解释呢创设出来的省级代理的一个概念。那么构成黑板上第一个重点，律师的代理权的范围、时间点的范围呢，只以省级为限，这个学理上称为省级代理的原则，非常简单的观念，提醒同学注意一下。再来，你看第四个标题，诉讼代理的权限，律师的权限啊，这请同学打个星号，他在旧法时代比较爱考你，新法等下来的。所谓新法呢，指的是啊，88年之后，因为呢国家考试呢，我应该讲87年了，87年之后呢，变成了附法条给你。所以以前喜欢考是因为这个点是考你背条文，那87年之后呢，国家考试改成了申论题、实例题、附法条在旁边，所以这种死背条的考法就瞬间冷下来了。但是你还是要注意一下，有一些衍生的考点，什么意思啊？来，你看一下70条的规定，这是我国现行法很特殊的规范。各位念法律系，这个特别规定一定要弄清楚。回到黑板上，他在谈的是律师诉讼代理权的物的范围。什么叫物的范围啊？讲白一点啦，你当人家的律师，收钱帮人家打官司，你的权利到底有多大？你能够代理当事人的权限范围有多少呢？这就是所谓呢律师代理权物的范围。好，那么法条规定在70条，你看一下怎么讲的。70条第一项说，诉代律师就他受委任的案件有违一切诉讼行为的权利。看起来律师的权力很大，但事实上反过来，因为我国法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规定，第一项但书，这立法者真的很怪，前面才摸你的头说律师的权力很大，你可以代理当事人为一切诉讼行为，你高兴不到2秒钟，后面怎么讲的？但舍弃、认诺、撤回、和解、反诉、上诉、提再审等等呢，非受特别委任不得为之。反手就给你一巴掌，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要做这些什么舍弃、认诺、撤回、和解等等这一些行为的话，一定要当事人在委任状内载明特别委任的意志，要特别注记说这些事项我有授予你代理权，这叫以特别委任的方式为之。所以其结果变成很啰嗦， 我们现在的委任状的立稿呢，都会加上这句：当事人委请你当律师，除了授予你一切诉讼行为的权限之外，还要依照70条第一项但书，就审契约漏测和解等等这些行为，特别文字注记，也授予律师特别委任、特别权限。所以一定要经过特别授权、特别委任但书的这些行为，律师才能做到。这就是我国现行法上关于律师诉讼行为的权限，现在就分成为一般普通授权跟特别委任的事项。那么简单的把这观念跟同学注记，所以你将来当法官，如果律师给你的委任状没有载明特别授权、特别委任的话，那律师是不可以做70条第一项但书所列的这些行为。好，那么呢，中场休息前，同学花5分钟注意一下，这个条文以前的考法跟现在不一样，以前的考法就考你背法条了，就直接问你。舍弃、认诺、撤回、和解、反诉、上诉、再审等等，这一些要经过特别委任。以前那个年代反而简单，考你一个萝卜一个坑，有背就有分。现在吼，换个方式考你，这些出题教授很会整理，他也知道说呢，反正实例题附法条给你的。啊，附法条给你，我如果还考你背法条，那我就是阿呆的吼。所以他们现在换个方式来考你，考得灵活一点。什么意思呢？现阶段你注记在你小六法旁边，你在70条第一项但书注记下，现在学界的通说采的叫广义说。什么意思呢？特别委任的事项扩大范围，不以呢法条文义规范的为限，凡是实质上的效果。那我们休息前把这个观念5分钟很快的讲完一遍，我们现在才广义扩张解释，也就是呢，律师需要特别委任、特别授权的事项很广，除了70条第一项但书所列这些行为之外，还包括这个诉讼行为实质上的效果跟70条第一项但书相同的话，通通都包括在内，通通从宽解为要，特别授权。好，什么意思呢？那70条第一项但书很多的行为吼，今天不讲，后面章节会提到。像你可能看不懂什么叫舍弃认诺，这是蛮后面的民事诉讼法384条规定，那留到后面呢讲到相关章节再说。诉之撤回262条以下，诉讼上和解380条以下，反诉呢259条以下，反正这些个别的名词用语后面的章节会提到。那今天只是很简单的观念提醒你一下，什么叫实质上的效果跟70条第一项但书相同呢？各位呢，这个考题的变化可以很多，你千万不要用死背吼。很多同学不懂，干脆就是呢，补习班有什么就背什么哦，千万不要这样。它的考法真的可以很灵活，所以你懂那个游戏规则最重要，千万不要试着说我要把所有的争点通通背起来。因此书上只列一个例子供各位参考，走论的部分不列太多争点的原因是列太多没有用，因为很多名词你都还没念过，像舍弃、认诺、撤回也许你都还没念过，要详细解释没办法解释，所以在入门初学的阶段先带你看基本观念最简单的一个情形。什么叫做实质效果跟70条第一项但书相同呢？来，同学就看一下182页最下面这个万年考古题，他说律师没有受当事人特别委任，可不可以帮当事人做诉之变更追加？哎，同学，这个题目的陷阱在哪里？如果你是正常法律人，就是没有念过什么文章，只背法条的话，你的答案一定写什么？不可，一定写可以替当事人为变更追加。为什么呢？ 因为70条第一项但书只有说舍弃任诺撤回和解反诉上诉再审选任特别代理人非受特别委任不得为之，那很显然的诉之变更追加这两个行为并不在70条第一项但书需要特别委任的范围之内，所以大部分人都会写依照法条文意解释诉之变更追加不在70条第一项但书需要特别委任的范围之内，所以律师纵未经过特别委任也可以代理当事人为变更追加，你会这样写很正常，因为这是标准的文意解释，但我们现在学者的见解不采，我们认为说扩大但书的范围变更追加虽然不在但书的文意之内，但回到黑板上只要变更追加这两个行为实际上的效果跟但书相同的话通通列入但书所谓要特别委任的事项。好啊，什么叫做实质上的效果跟但书一样？同学你也还没有念过诉之变更追加，这在后面255条会念到，所以细节不讲太多，只是先简单借这个例子跟你说明答题的关键在哪里，后面你会学到了，先简单听一下所谓诉之变更。哎，什么叫变更啊？白话文的翻译就是拿新的来取代旧的，譬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当事人甲跟乙有一个诉讼，本来是告 A 这个诉讼标的，譬如说他本来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假设告不当得利请求权，你的法律关系诉讼标的本来是告不当得利的，后来你诉讼中发现我告错了，你就跟法官讲我要变更诉讼标的，变更成什么767，这个案子我的请求权法律没念好，之前写错了，写成179，好像正确的是767才对，这个就叫诉之变更，拿新的取代旧的，你拿新的诉讼标的主张取代原有旧的诉讼标的，这叫诉之变更。那你后面会念到诉之变更一旦合法，法律的效果叫变更前的旧诉讼，旧的这个179的诉讼视为撤回不存在，法院专就变更后的新诉讼新的这个标的767审理即可。所以答案揭晓了，为什么律师呢要受特别委任才能做诉之变更，因为诉之变更一旦合法实质上等同于撤回旧的诉讼，改要求法院审新的诉讼，旧的179这个诉讼实质上发生撤回起诉的效果，那撤回起诉不就是70条第一项但书提到的诉之撤回应受特别任，所以诉之变更律师一定要受特别任才可以做。同样的道理也是诉之追加也是一样，哎，什么叫诉之追加？一样规定在255条了，诉之追加的意思就是保留旧的增加新的。同样的案例，当事人的诉讼标的本来是告179，告到一半他发现除了179之外我好像有请求权竞合，我还有另外一个请求权767可以告，所以我就跟法官讲我要增加追加一个新的标的767，要求法院一并审理，这种保留旧的增加新的就叫诉之追加。好了，那你后面会念到诉之追加一旦合法，法律的效果叫做追加后的新诉讼视为独立开启一个新的诉讼程序，要求法院审理，我是保留旧的增开一个新的767这个案件的程序，要求法院一并审理。所以学说的见解认为诉之追加实质上的效果等同于提起反诉，为什么等同于提起反诉？等于是保留旧的增加一个新的案件，要求法院并案一并审理，所以实质效果与提起反诉相同， 所以透过这样的解释论，答案变成通通要得到特别委任律师才可以做。这就是呢关于诉讼代理权的范围呢，律师的权限70条第一项但书呢，现阶段期刊论文上比较流行的考法，各位切记采扩张解释，只要该诉讼行为实质上的效果与70条第一项但书相同的话，一概解为需受特别任。好，那我们先把呢这个代理权的范围问题呢介绍到这边，剩下部分休息之后，我们下半段时间再继续来看。